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ello, this is 公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公正，欢迎您收听由 Scott 和我一起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 Welcome back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m Scott. 在上一课中呢，我们学习了 Is this? Is that? What's this? What's that? 四个句型。怎么样？您都掌握了吗？那么在今天的新课中呢，我们将要学习一些新的说法。首先呢，还是一起来看一下单词典籍。 New words for today. New words. Cup. Cup. Glass. Glass. Sock. Sock. Shorts.Shorts, skirt, skirt, blouse, blouse, trousers, trousers, star, star, flower, flower.These, these, are, they. 在今天学习的单词中啊，还是有一组表示穿着的单词。那么在上一课中呢，我们学习了 shirt, 衬衫 ,dress, 连衣裙，还有 sweater,绒衣。那么这一课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些词。Sock, S-O-C-K, sock, 短袜。Shorts, S-H-O-R-T-S, shorts, shorts 是短裤的意思。请大家注意，这里千万不要忘了 S。那么女孩子夏天穿的裙子我们怎么说呢 ?skirt, S-K-I-R-T, skirt, 裙子。一定要注意哦，上一课中我们学的 dress 是指连衣裙。那么我们在穿 skirt 的时候呢，一定要配上一件漂亮的衬衫。那么就是 blouse, B-L-O-U-S-E,blouse, 那么有的时候呢啊，我们也可以这个配裤子 trousers, T-R-O-U-S-E-R-S, trousers, 因为裤子啊是两条腿，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每次说 trousers 的时候呢都要加上 s。 好，我们把这几个跟服饰有关的词再来复习一遍 sock, shorts, skirtblouse, trousers. 有的时候卖的裤子上面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装饰，比如有几颗小星星啊，星星 star, S-T-A-R, star. 还有一些做装饰用的花 flower, F-L-O-W-E-R, flower.这一课中呢，我们还要学习另外两个名词，一个是 cup, C-U-P, cup, 是茶杯的意思。 在我们说世界杯啊等等这些杯的时候也可以用 cup， 比如 World Cup 就是世界杯的意思。那么我们喝水用的玻璃杯呢则是 glass， G-L-A-S-S glass。 那么这课中我们需要掌握的最后三个单词呢分别是 these， T-H-E-S-E these，这些的意思。在以前的课文中呢我们学过 this， T-H-I-S this 是这个的意思，所以请朋友们注意区分这两个词 this and these。 接下来再看这个词 R-A-R-E R 是是的意思。 they T-H-E-Y they 他们。学习完了单词呢，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句型浏览。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What are these? They're knives. Are they forks? No, they aren't. They're knives. 在以前的节目中呢我们学习了这是什么什么的说法，比如说 What's this? 那么这些是什么什么应该怎么来说呢？在本课中啊我们已经学习了单词 these T-H-E-S-E these 这些，那么这些是什么就应该是 What are these? 回答的时候呢也要用复数的形式，比如 They are knives 他们是刀。提问的时候呢也要用复数的形式 Are they forks? Are they forks? 回答要说 No, they aren't 不，他们不是。也可以做出进一步说明 They are knives They are knives。 那么在这课中呢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哈，我们出现了一个新的语法形式，也就是把名词啊由单数的情况变成了复数的情况，句型呢也有了变化。那么在把名词由单数变成复数的时候呢，一般要在单数的后面加词尾 s， 比如说 book， a book 变成了复数形式就应该是 books。 一只狗呢 a dog 变成复数形式是 dogs。除了在单数后加词尾 s 之外呢，我们在组织句子的时候如果碰到复数形式呢，动词形式也要发生变化。比如我们说这是一本书 This is a book， 那么变成复数形式了呢就成为 These are books， This 变成了 these， A book 变成了 books， 而动词 is也变成了 are。 如果我们要问这是什么，用英语是 What's this? 变成复数形式呢就应该是 What are these? What are these?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这些句型啊，我们还是一起来跟着节奏把这些句子说一说吧。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What are these? They're socks. Are they shorts? No, they aren't. They're socks. What are these? They're socks. Are they shorts? No, they aren't. They're socks. What are these? They are cups. Are they glasses? No, they aren't. They're cups. What are these? They are cups. Are they glasses? No, they aren't. They're cups. 朋友们也可以试着用我们刚刚学过的句型来组织一些小的对话。我们还是来一起听一下 Julia 和 Scott 又说了些什么。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What are these? They are cups. Are these pens? Oh, no, they aren't. Look, they're pencils. 今天的内容呢，我们就学习到这儿。现在呢，该轮到我来考考你了。 Now, you have a go. 我想请大家把课本翻到第16页。在16页上面呢，有10幅图画。那么我呢，随机问大家一些问题，请大家看着图画来回答我的问题。比如，第一行的第二幅图，我来问 What are these? 朋友们呢，就应该说 They are glasses. 那么接着呢，我来可以问Are they cups? 朋友们呢可以说 No, they aren't. They are glasses. 请大家看第二行的最后一幅图。What are these? They are shoes. 好，我们再来看第一行的最后一幅图。Are they dresses? 你应该回答什么呢？ No, they aren't. They are skirts.好了，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中啊，我想结合第二课和第三课的内容，让大家来做一些练习。首先呢，请大家把课本翻到第11页。请大家看第11页的第一个练习 ,talk about pictures。我想让朋友们做的呢，是分别把这些词啊和问题呢变成复数形式。比如说 a bird， 您就要变成 birds。问题呢就应该是 What are these？ 回答应该是 They are birds。我分别指出几个词来让大家做一下，比如 a truck， a plane， a boat， a radio。A camera, a fork. 那么请大家把它们的单数形式变成复数形式，并且把 What's this 变成 What are these?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Welcome back, I'm Scott. Here we go. 在上次的节目中呢，我们学会了问这问那，我们学了 What are these?They are they 等等句型。那么在这课中呢，我们将进一步学习如何描述这些物品，比如问一问颜色呀。不过呢，在我们学习句型之前，还是要先把单词来学好。 New words for today. New words. Color. Color.Blue, blue. One, one. Yellow, yellow. Bike, bike. Red, red. Black, black.White, white, brown, brown, gray, gray, green, green, wall, wall. 在今天的单词中呢，我们先来学习一些颜色。颜色用英文来说是 color, C-O-L-O-U-R, color. 那么您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呢？是蓝色呢？